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2摄氏度。 接下来是新闻提要。 第16届北京大兴安定桑葚旅游文化节就要开幕了。大家都知道，桑葚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浆果，适合采摘下来即使吃，但是对于长途运输保存有着非常苛刻的要求，稍不注意就容易变质。所以安定镇对于桑葚的深加工产业特别重视，这里生产的桑葚酵素、桑葚果汁、桑葚醋等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都有着不错的口碑。 近日，庞各庄镇西瓜博物馆门前出现一尊新雕像，是一个头戴草帽、手捧西瓜、满面笑容的憨厚老农形象，他就是老宋瓜王的创始人宋宝森。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带您一起去了解一下老宋瓜王的养成记。 近日，在512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200多位头戴燕帽、身穿整洁服装的新区护理人员共同相聚保利影院，欣赏佳作，接受表彰，为最美护士投票。可爱的护理战线的工作者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内心的喜悦，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的到来。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第16届北京大兴安定桑葚旅游文化节就要开幕了。大家都知道，桑葚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浆果，适合采摘下来即使吃，但是对于长途运输保存有着非常苛刻的要求，稍不注意就容易变质。所以安定镇对于桑葚的深加工产业特别重视，这里生产的桑葚酵素、桑葚果汁、桑葚醋等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都有着不错的口碑。您来桑葚节游玩之后，不妨带一些桑葚产品回去与亲朋好友分享。在安定镇工业区的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桑葚醋，多年来一直是大兴安定桑葚节的招牌产品。近日，本台记者就来到了精酿调味品工厂，采访到了董事长王振山。 本台记者报道， 桑葚容易的是一种热火，它这个出来以后呢，很快就烂掉了。 对， 哎，它没法保存。这样的话，通过我们发酵，我们有很好的自然条件，说我们发酵吃的很大，哗到里就发酵了。哎，正好呢有几个结合起来。 嗯， 哎，我们发酵，它果新鲜，生物发酵正好把这个桑葚就发酵成醋了。这样的话，通过一个多月的发酵，从酒变成醋。 那它就是比普通的粮食醋在成本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高一些。 哦，它更高。 对，更高一些。因为发酵过程当中，它也有一些粮食。 啊。 啊，有粮食，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加一些这个豆类啊。 豆类。 啊，小麦啊。 小麦。 哎，再加一些，完了以后再加上这桑葚给猪吧。这样来有不同的发酵。 那这个桑葚醋它的保质期是多少呢？ 保质期，这个保质期很长，应该说常规来讲，时间越长越好。 时间越长 越好，就是3年5年都没问题。 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 2007年来到大兴安定镇建厂，2009年厂区投入使用，主要生产酱油、米醋、料酒、腐乳等调味品。但为什么又开始生产桑葚醋了呢？董事长王振山介绍说， 在生产的时候呢，这当地咱那个书记是张明书记找到我们，说这有一个万亩古桑园，万亩桑园呢，这个说桑葚呢都已经都落地下了，是吧？都浪费了，能不能做醋？从那儿开始，我们开始来这个来研发这个桑葚醋。2010年到2011年，我们桑葚醋已经研发比较成熟了。一个是呢，解决了这个桑农的卖桑难问题。原来桑葚都扔了，没有效益。通过我们来呢，现在每桑农应该说一亩地里头少的4-5千块钱，就是年这个卖桑葚收入啊，这个现在的最多的达到10000多块钱，啊，因为树没随着这个树，它这个长大了，产量也多了啊，这个10000多块钱，应该说农民增收啊，是吧？这个对这个脱贫呢，我们都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酿制的桑葚醋，不仅解决了当地桑葚浪费的问题，提高了桑农的收入，同时他们利用桑葚丰富的营养价值制造出的产品更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我们找的这个好多国家智能的这个非常好的大的研发机关在化验的东西，是里头富含了这个花青素、白藜芦醇、虎皮素、赤果酮这个微量元素。养生呢，得需要营养养生，富含了营养。现在这个好多医院找我们来进这个醋，干什么？做完了肠癌啊，这种手术的人他要反流，比如说反酸，他治不了，什么药吃都没用，他就反酸。但是吃上我们两回桑葚醋，他不反酸了。 那可是他反酸是一种酸，那咱们这个桑葚醋，它毕竟醋也是酸性。 你说它酸不酸？它是碱性食品。 虽然它味道是酸的，但是它是碱性。 对，是碱性的。对， 这样啊。 目前，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桑葚醋和其他的产品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了，甚至成为了百姓餐桌和厨房都不可或缺的食品。对于未来，在大兴区安定镇这块土地上还有什么样的发展计划？董事长王振山介绍说， 桑产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应该说适合于现在人们健康理念的一个产品。现在大家都追求健康，这样的话，我们公司利用3年的时间，我们把桑葚各种产品都给它提炼出来，把桑叶、桑葚、桑汁、桑黄开发出来以后，我们是打造百亿产业。 据了解，在这次桑葚节期间，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将会在安定镇的万亩古桑园里摆设4个摊位，供游客们品尝和购买他们公司生产的桑葚醋。 请听新闻专稿《老宋瓜王养成记》。近日，庞各庄镇西瓜博物馆门前出现一尊新雕像，是一个头戴草帽、手捧西瓜、满面笑容的憨厚老农形象。他就是老宋瓜王的创始人宋宝森。那会儿承包土地分地，我用我的几分地开始种瓜。老宋说，不同于其他瓜农，他打小就好琢磨。在他看来，要种瓜就要种好瓜，要深入钻研，搞出个名堂。那时候我的几分地不集中，这下可麻烦，没有办法种整块地研究。老宋说，为了种上整块地，他拿自己的好地跟别的农户次地来交换，换来了一片整地。跟别人换地，他们可高兴了，换了好地，收成好啊。但我不这么想，地分分散散的，不好管理，也不好研究，所以我也愿意跟他们换。老宋想起种瓜初期他遇到的难题，那会儿种瓜不能重茬，我一根筋就琢磨为什么不行，是缺营养还是长菌了。为了解决瓜不重茬的问题，老宋花了几年的时间在地里研究，常常住在地头。终于在他的刻苦钻研下，西瓜重茬导致枯萎病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现在的瓜每年能种3茬， 四茬都不是问题。论种大瓜，老宋可是专业的。1997年，未经任何准备的老宋第一次参加西瓜擂台赛，就将瓜王大奖揽入囊中。他说，那会儿相比西瓜的大小，他更注重西瓜的品质甜度，能夺得瓜王大奖在他意料之外。有了瓜王头衔加持，老宋更专注地研究西瓜了。1999年，西瓜擂台赛第一次面向全国举办，这下得多下点功夫了。老宋这样想着，也是这么做的。那年老宋种出了40多斤的大瓜，甜度也达到了14度，这样惊人的成绩甚至最初不能得到比赛的认可。专家评委都说不可能，清新西瓜一般也就3到6斤的样子，再大也不能翻10倍呀、况且这么高的甜度太难以置信了。老宋说，为了说服评委，他亲自带评委到他的地里看，他地里不仅一个西瓜是这样的个头与甜度。于是那届的瓜王大奖没有任何意义的再一次被老宋夺得。据介绍，从1997年老宋第一次参加西瓜擂台赛以来，连续13年，除了老宋，瓜王大奖从来没有第二人获得，老宋瓜王名副其实。 转眼老宋上了年纪，儿子宋少棠接了他的班，时代不同了，儿子对种瓜有自己的想法，因为这个爷儿俩没少闹矛盾。老宋一起儿子想要农业转型的时候，那时候宋少棠想要发展建设规模化园区，扩大生产规模，改变守地种瓜的现状。老宋说，他一下子贷款200万，这是多大一笔钱呀，万一没成功就没有退路啊。老宋的旧思想与宋少棠的新思路发生了碰撞，那会儿老宋极力反对儿子的做法，甚至1年多父子间都没有讲过一句话。刚开始的2年，路过园区我都不敢往里面看，曾经的瓜地能发展成这种规模，我真没想到，传统的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了。宋宝森望着园区尽头自己的肖像，眼中已饱含泪水，这泪水中有打拼多年的辛酸，有看到现今发展的感动，还有对未来发展的期许。如今老宋已经80多岁的高龄，按说已经是可以安享晚年的年纪，但种瓜这件事儿却让老宋无法割舍。老宋告诉记者，他现在仍然在种瓜，种瓜是他一辈子也不会放弃的事业。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近日在512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200多位头戴燕帽、身穿整洁服装的新区护理人员共同相聚保利影院，欣赏佳作，接受表彰，为最美护士投票。可爱的护理战线的工作者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内心的喜悦，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到来。庆祝活动上，新区的医护工作者们共同观看了由护理同仁们自编自演自拍的6部获奖微电影，待病患如亲人的年轻护士，被戏称为彪悍女子的天使嫂子，忘我而投入的妇产科护理组，伴着舒缓的内心独白，在不断切换的电影镜头中，新区护理人的故事就这样被搬上了银幕，而他们自己则是化身成为了影片的主角。为了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展现咱们新区护理队伍良好的精神风貌，本届护士节前开始，大兴区卫生计生委组织开展了主题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微电影制作比赛，得到了卫生计生系统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响应。区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据了解，活动开始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区26家单位的41件参赛作品， 经过评选，最终南郊肿瘤医院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庞各庄卫生院的团圆、北京仁和医院的我们的家等六部微电影分别获本次比赛的一二三等奖。微电影点映环节展现白衣天使们个人风采的同时，也为新区优质的护理服务工作增添了一抹亮色。 2016年，新区护理工作者们以对职业的信仰与坚守，对事业的追求与热爱，对病患的关爱与呵护，努力着、奉献着与守护着。为此，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袁红柳、马红、邓朝旭等80名优秀护士，大兴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兴业口腔医院修复科、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手术室等12个优秀护理组，受到了新区人的礼赞。表彰现场，手中沉甸甸的奖杯，医务工作者们的掌声，成为了送给护理工作者最好的节日礼物。据了解，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激发护理工作者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工作热情，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引领作用，大兴区卫生计生委也在健康大兴微信公众号上开设了投票通道，即日起到5月17日0时，全区居民可拿起手机绑定微信号参与微信投票，选出您心目中的最美护士。评选结果也将在健康大兴微信公众号上第一时间发布。 本台消息，5月9号上午，区医院体检中心2楼大厅人头攒动，医护人员衣帽整齐，精神饱满，有的在抽血，有的在测视力，为学雷锋志愿协会的志愿者们进行全面检查。为了更好地完成此次体检工作，体检中心在检前做了精心的工作安排。大兴区医院相关人员孙汉林表示，干净整洁的体检环境、宽敞明亮的休息大厅提前一天已经准备好，同时院志愿者服务部还选拔院优秀志愿者全程进行导诊服务，提供全面合理的健康检查项目，包括采血、化验、尿常规、心电图、胸部 X 线、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等专业的身体检查，每个人都是300多元的标准。孙汉林表示，不但如此，体检结束后，区医院体检中心还将根据参检人员的体检结果，有针对性地制定个性化的预防措施，实行危机化管理，建立永久性健康体检档案，同时对体检报告情况做到高度保密，并对整体体检结果按照统计学的要求进行全面评估分析，根据健康体检结论和疾病分类综合分析评价，制定指导意见和今后医疗预防保健措施。我参加区医院组织的义务体检有小10年了，检查的项目越来越细，医护人员的服务也越来越贴心。刚做完所有检查项目的学雷锋志愿服务协会党支部书记戴振敏乐呵呵地告诉记者，平时都是志愿者们义务帮助别人，让人感动的是区医院记挂着志愿者们的健康，这一善行是一个传递爱心的接力棒，更是一剂强心针，鼓舞着学雷锋志愿协会的全体志愿者带着健康的身体，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以更好的状态服务社会、服务百姓。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跟随大兴城管救工执法队来到位于旧宫东西大街清逸园小区，从清逸园小区门口到旧宫东西大街不到100米的距离，大大小小门店10几家，家家门店均存在私搭乱建的情况，这也使原本就不宽敞的小区出口变得更加狭窄。居民王大妈说，这一排门脸经营什么的都有，一到夏天，各家门店都争抢着把自家商品摆放在便道上销售，一到傍晚俨然变成了菜市场，而且每天下午都会撑起连排的遮阳伞，这要是刮个风，出小区都提心吊胆的。由于该建筑主体为非国有土地，私搭乱建又形成于1992年左右，从日常管理上给执法人员带来不少问题。 一方面，小区出入口厮搭乱箭影响百姓出行，并存在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厮搭乱箭形成时间长，业主、店主均不配合工作。虽然执法人员定期对该地区占道经营行为进行整治，但效果并不理想。结合全区占道经营整治工作大力推进，旧宫镇集中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整治工作以来，把该处厮搭乱箭问题列入2017年度占道经营整治工作计划，摸清房屋产权信息、租用经营情况，由大兴城管旧宫执法队牵头约谈房屋产权人及经营商户，明确要求经营商户限期撤离，由房屋产权人对自建房影响消防通道部分予以自行拆除。今年五月初，旧宫镇政府联合城管、工商、食药、公安、安全、交通、消防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该处占道经营商户进行取缔。在小区居民的舆论压力和执法队人员的多次劝导下，该处房屋产权人同意对该处厮搭乱箭进行自拆。截止到记者发稿前，200平方米厮搭乱箭已全部拆除。据了解，下一步旧宫镇将继续推进占道经营整治相关工作，对2017年占道经营专项整治排档中涉及的70个点位逐个销账，确保全年占道经营整治工作圆满完成。 本台消息，第九个防灾减灾日即将到来，今年的主题是减轻社区灾害风险，提升基层减灾能力。如何正确防震避灾，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学习和掌握的知识技能。平时注重学习防震减灾知识，可以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地震三点通隆重推出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月系列活动，因大兴区地震局邀请，5月10号首都防震减灾科普大讲堂走进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第一中学，北京市地震局宣教中心培训师张宏宇为学生讲解了防震减灾科普知识与应急避险技能。在45分钟的授课中，充分利用影像显示、实际演练、教具展示和现场提问等方式，使学生们对防震减灾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将疏散演练作为结尾，使课程生动立体、印象深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本台消息，近日天宫苑街道融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筹备了近两个月的天宫苑街道春晓社区文化节《我的梦社区情》原创节目展演活动拉开了序幕，15个由各社区文艺爱好者们自编自演的精品节目如约搬上了舞台，激情的舞步、灿烂的笑容，原创节目展演活动就在海子角东里社区、天堂河社区共同带来的舞蹈《幸福家园》中精彩开场了。随后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原创节目纷纷亮相，海子角南里社区的小品《小区琐事》赞颂了邻里间的包容与和谐，星宇社区则是以三句半的形式展现了新区那抹亮丽的志愿蓝。天宫苑社区、天宫苑西里社区的快板欢快而响亮，天宫苑是我家表达了居民对家园的热爱。诗朗诵、评剧、小品、小合唱、口琴演奏、服装秀，一个个取材于日常生活的原创精品栏目，通过生动的编排与表演，赢得了天宫苑街道居民们的喜爱与欢迎。天宫苑街道四季社区文化节作为街道的文化品牌，一直在居民中享有口碑。在春晓社区文化节收官之际，举办原创节目展演，不仅仅是居民个人风采的展示，更是街道不断深入开展的文化活动的成果汇报。本次活动海选阶段，共收到了12个社区的近40件作品，居民们以原创的方式积极参与，情绪很是高涨。各支文艺表演队伍组建，各类文艺活动送到了居民身边，多处文化活动空间相继开放，天宫苑街道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日渐充实丰富。 本台消息， 近日，为了迎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文明氛围，大兴区公共文明引导员在站台开展了“当好东道主，文明北京人”宣传活动。引导员们在站台上以良好的精神面貌，积极向乘客们传递着：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不要吸烟。公共环境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文明从我做起理念。在站台上还通过小广播进行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宣传，向乘客们发放控烟的宣传手册，为乘客咨询指路。 本台消息，从市区开车去大兴区采玉葡萄观光园内的马莱特红酒庄园，不过50分钟的车程，出了高速再走2公里幽静的乡间小路，当红酒庄园突然出现在路旁时，还会让人有点小小的惊喜。门口矗立着一个硕大的橡木桶，衬托的旁边两只威猛的石狮子也显得憨态可掬。打探到5月份正是赏花的季节，走进酒庄，道路两旁的金银木正值盛花期，还有月季、蔷薇、木槿、紫薇也在相继开放。道路尽头左拐便是一条由葡萄藤环绕的百米长廊，长廊顶端是心形造型，许多新人选择在庄园步入婚礼殿堂，这里便是举行婚礼仪式的地方。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说，这一处是整个庄园的一个经典，是一片欧式建筑，掩映在绿树丛中，全部建长将达到2.7万平方米，目前开放使用的是一期工程。长廊尽头就是一排酒店客房，有50间标准客房，能够容纳100人。在客房窗外便是占地100亩的葡萄园，现在葡萄藤才刚爬上架，嫩绿的叶片探出头来，享受阳光雨露，身处其中不难想象这里丰收时的壮景。 多品种的葡萄在这里安家落户，法国品种赤霞珠主要用来酿酒，当然也可以直接食用。这种葡萄皮厚粒小，吃的时候要践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如果不喜欢酿酒葡萄，还有多种鲜食葡萄可供选择，包括红提、夏黑、黑色甜菜等，都是套袋种植，基本没有农残，采摘即可食用。举家休闲的地下酒窖内，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红酒让人目不暇接。如果您有值得收藏的红酒，但苦于没有适宜的存放地，这里也有私人酒窖出租。酒窖内有意大利进口的葡萄酒生产设备和体验式自酿红酒坊，自酿葡萄酒加上个性化定制包装，能让您自制一瓶完全属于自己的葡萄酒。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新闻由于磊井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是爱，爱你的一点点在等待我。 北京时间20点整。